美帝国主义者不顾我国军队的屡次警告，更加疯狂地进行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打击训练。在3月21号到24号期间，美帝国主义者经10次调派日本岩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 F-35B 隐形联合打击战斗机出击共20架次，猖狂地进行了一场假想精确打击我国重要对象的训练。28号和29号，有臭名昭著的 B-1B 和战略轰炸机编队接连飞到南朝鲜地区上空，进行了对朝和炸弹投下训练。B-1B 和战略轰炸机从关岛恩德逊美国空军基地起飞，深夜飞到朝鲜东海上空，疯狂地举行了一场旨在打击我方对象的战争演习。美帝国主义者夜间调派和战略轰炸机飞往南朝鲜地区上空，接连进行针对我国的核炸弹投下训练，这还是第一次。3月下旬以来，竟有4次调派 B-1B 和战略轰炸机分别在上洞射击场、朝鲜西海矶岛射击场和朝鲜东海海上等每次变更打击地点，进行了核炸弹投下训练。这如实地说明他们要从各方面突袭我国的阴险诡计。美帝国主义好战集团不该忘记我国军队宣布实施报复应对打击的警告。